全部的心跳随你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日复一日的牵挂，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年复一年的感动。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我只能说再见。 小说联播， 小说。 郝依依自嘲道：“嗨，我就是个前台。”灰姐一下子更兴奋了：“哎呀，我们都是前台，我是费感的，周弟是 SP 的，以后都是自家姐妹，谁也甭想再欺负你。” 三个女前台无意中被卷入金融暗中案，未知的凶险厄运考验着人性的悲戚与勇气。这既是一部非常烧脑的商业间谍小说，也是一部在犯罪与侦破故事中呈现人情冷暖、善恶较量和生存困境的优秀文学作品。请收听长篇小说《国贸38层》，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 Max 王在郝依依的指导下，当着王凤如、王泰、寇少龙、董秘书、David 还有辉姐，用手提电脑登录 SP 律所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服务器。郝依依高举着朱迪塞给他的纸片，大声读出登录用户名和密码。Max 王指示了一次就成功了。郝依依没让 Max 王使用代理服务器，没这个必要，当着寇少龙的面呢，还需要隐瞒谁呢？ SP 律师事务所的服务器再次门户大开，向着 Max 王和通道里的其他人展示着许多以代码命名的文件夹，那些文件夹都是加密的，打不开。但是被命名为 Q010007 的文件夹被 Max 王打开了，因为郝依依再次宣读了文件夹的密码。寇少龙的脸色变得非常难看，董秘书也如坐针毡。人和刚才一样，Q010007 文件夹里就只有一份文件。 Max 王正要点击那份文件，董秘书急得喊了一声：“哎，等等，你就这样公然地进入别人公司的后台吗？查阅人家的保密文件，盗取商业机密，这合适吗？” Max 王反问：“如果我要取的是犯罪证据呢？”董秘书说：“哼，这真可笑。 SP 律师事务所是声誉很好的跨国律师事务所，怎么会替罪犯保管罪证呢？等我打开这份文件，你就知道了。” Max 王又要去点那份文件，等等，董秘书又说：“你说是罪证就是罪证吗？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那文件是罪证？如果不能证明，我就有义务阻止你公然侵犯一家合法公司的任何文件。麦克斯王看了一眼郝依依，郝依依向他点点头。好，我现在就告诉你，这份文件里到底有什么。麦克斯王取出郝依依给他的纸张，向大家挥舞。各位，这就是文件的复印件，这是一份公证文件，文件上加盖着 SP 律所和某香港公证处的钢印，这里有两个代号，对应着两个人，林峰、寇少龙。郝依依接过话茬说，这两个代号代表着千里眼股份有限公司的两位股东，五个月前我在 BVI 办理了这家公司的注册手续，在三个月前曾有一笔500万元的港币以公关费用的名义汇入千里眼公司在香港的账户，又从这个账户转往海外的匿名账户，这也是我亲手办理的。只不过那时候我并不知道千里眼股份的真正股东是谁，可是现在这份文件能够证明千里眼股份的两位股东就是寇少龙和林峰，那位盗取远江银行客户信息的林峰经理说不定就是拿着这500万港币而跑路了呢。辉姐努力盯着 Max 王手中的那张纸，还是看不太清楚，但辉姐知道那就是郝依依希望朱迪找的东西，也是朱迪的老板 Frank 将计就计逼着朱迪交给郝依依的东西。这分明是个陷阱啊，郝依依怎么明知故犯呢？辉姐实在是糊涂了，难道郝依依真的完全不相信他，把他的话全当耳旁风？董秘书上前一步，从 Max 王手中抢下了那张纸。 给我，我看看，这分明是伪造的，是陷害。 Max 王不以为然，这打印件可以伪造，但 SP 律所服务器里储存的电子文档却不能够伪造，我们只需轻轻这么一点，立刻一目了然。 等等， 董秘书又叫起来， Max 王却不再理会，果断地摁下鼠标，文件在屏幕上打开了。 Max 王缓缓地滚动着鼠标，把文件拉上来，果然是一份公证文件，文件上加盖着 SP 律所和某香港公证处的钢印，文件里也果然有两个代号，分别对应着两个名字，一个是寇少龙，另一个却是董秘书。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国贸三十八层》，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 死亡大吃一惊，连忙扭头去看郝依依，郝依依也目瞪口呆，半天才说， 刚才还是林峰，不然我怎么打印出来呢？ 董秘书一扫片刻前的惊慌，得意道， 哼，郝小姐，那可真见了鬼了，这家千里眼公司的确是五个月前在 BVI 登记注册成立的，也的确是这位郝小姐，哦，不，是不是该尊称王大小姐帮忙办理的注册手续， 但股东可不是你们说的什么风，而是我和寇生。寇生和他的许多公司高管都在海外注册过公司，共同持股。寇生非常慷慨，常用这种方式激励高级员工，当然也能省去一些税务麻烦。但这是合法避税，跟那个什么什么深圳公司有什么关系？麦克斯王冲着郝依依咆哮起来，眼珠子都快蹦出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坐在轮椅上的王凤如也双眉紧蹙，面色苍白。郝依依低垂了眼帘，沉默不语。通往餐厅的大门却呼的一下子被推开了，弗兰克大步走进来。寇生，弗兰克大声地对寇少龙说，但是他并没有使用粤语，而是使用了国语，分明是想让每一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我公司的同事刚刚通知我，有人非法入侵了 SP 在美国的服务器，打开了一份有关您的秘密文件。董秘书假装愤怒地说，你们怎么回事？这么有名的跨国律师所，怎么随随便便的能被人入侵呢？你的客户可要睡不着觉了。戴维却在一旁突然冷笑了两声，人家要是不想让你入侵，就算给你密码，你也登录不了。这位黑客可真是高明啊。麦克斯王被戴维的话提了醒，再次去看郝依依，眼中充满了惊愕。弗兰克又接过话头，我们本来也怀疑是什么高级国际黑客干的，可是我们查了一下入侵者的 IP， 发现就是在乡村俱乐部里登录的，而且使用的电脑是属于王冠集团的。说到这儿，弗兰克顿了顿，煞有介事地看了麦克斯王一眼，继续说，我同事要报警，我让他先等一等，保存好证据。证据可是不缺，董秘书朗声说，这里都是证人，亲眼目睹 Max 王用这台手提电脑入侵了 SP 律师事务所的服务器，打开了一份秘密文件，可真巧，是有关寇生和我的文件，我们是不是可以和你一起报警呢？寇少龙始终沉默不语，但片刻前的愤怒表情已经不见了，换作骄傲和轻蔑。王凤如和王泰却已脸色煞白。董秘书得意洋洋地问， Frank， 按照你的经验，公然入侵别家公司的电脑系统，盗取保密商业文件的行为，要赔多少钱？这个吗？ Frank 手捏了一下下巴，仿佛果真在仔细琢磨。法官会看入侵者的动机以及造成的损失，如果入侵者和被入侵者是商业竞争关系，那必定会判得更严厉些，赔款金额是没有上限的。不过除了赔款，有人也许 还有坐牢。大哥，寇少龙终于开口了，这条件还谈不谈呢？王凤如一语不发，脸色铁青。麦克斯王的脸色比父亲更差，双拳紧握，咬牙切齿。王太早已迫不及待，用格外甜美却微微颤抖的声音说：“ 谈，谈，不，不用谈，就按照你的意思就好。” 那，这个婚还定不定？ 啊，定定，来了那么多的客人，一定要定。 啊，还有一件事。寇少龙仿佛突然想起了什么，他指了指辉姐，问王凤如：“他也归我了吧？” 王凤如没有回答，只是深深地叹了口气。王太在一边忙不迭地说：“ 啊，当然当然，一个女工，我们要她做什么？闺女闺女，哦，那个，嗯，以后大家都是自家人了，你不会让自己的女婿坐牢吧？是吧？” 哈哈哈哈哈！ 寇少龙笑了，仰天大笑，笑够了，也并不回答王太。冲着低头不语的郝依依说：“ 依依小姐，我会给你一张10万块的支票，找个好医生治你的手吧。你干爹一定没钱给你治了。” 寇少龙的话仿佛惊醒了 Max 王，他抬手指着郝依依，眼睛里像是要喷出火来。 是你，你和他们勾结，陷害我们。 嘿，No, 你不可以碰他，因为郝小姐是我的人。 寇少龙得意地笑了。 Max 王终于还是偃旗息鼓，他毕竟忌讳着寇少龙，忌讳他未来的岳父和老板。他从一副抿成了纸片的薄嘴唇里挤出了一句话：“王凤如把气撒到儿子身上。 哎，没用的东西，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没有正事儿可做了，还在这里丢人。” 麦克斯王立刻就明白了，父亲终于下令了，他得抓紧时间去把费肯的股份从王冠转移到新公司名下，那家由杨春山，也就是 Max 王他自己拥有的公司。 Max 王又愤愤地瞪了郝依依一眼，转身离开了。郝依依并没有理会 Max 王，悠悠地把视线转开了。真巧，郝依依的目光和 David 的目光碰上了。David 朝他悄悄地竖了竖大拇指，当然这个动作非常隐蔽，除了郝依依再没有别人发现。辉姐当然也没有发现，她仍然沉浸在迷茫里，弄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郝依依 最终还是寇少龙那头的。王家最终死在了郝依依的手里了。可真是狐狸精啊，他是一开始就没打算做王家少奶奶，还是后来临时改变了主意呢？从厕所里出来没一会儿功夫，郝依依就置王家于死地了。也真是够厉害的。可是自己呢？真的要被寇少龙带走吗？老李又在哪儿？姓戴的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呀。辉姐想到这儿，瞅了瞅戴维，戴维正抬头看着天花板，嘴角隐隐挂着一丝笑意。一个穿燕尾服的侍者突然推门跑进后厨。警察，他们说这里涉嫌窝藏非法劳工。众人都不解地看着那个侍者，像是没有听懂似的。那个人于是又解释道，阿瑟说接到了举报，有客人发现这里有一名侍者是个内地人，怀疑是持通行证的游客非法打工。几双目光齐刷刷地投向辉姐，辉姐一脸迷茫，似懂非懂地问：“冲我来的？” 听众朋友，永城的长篇小说《国贸三十八层》，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该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录音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评书联播。 总是